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颜元昭实在是花名远扬，被许去当侧妃的确不是什么好归宿。然而石庭云晓得，颜元昭陪他喝酒骑马蹴鞠侠妓，但在男女之事上，他除了皇上赐下的启蒙宫女外，还真没有碰过旁人。颜元昭能如此逍遥，全是蒙受生母恩惠，他生母又是顾皇后，眼见父王情深，颜元昭心中对自己的正妻也有了期许。他只想让最爱之人做他正妻，最爱之人为他生子。锦柔嫁去当夜，颜元昭便与他说亲，他对他没什么感情，他也不必对自己有什么感情。他独自一个人在六皇子府中，爱做什么便做什么，只要别弄出什么污糟事情来，他的钱足够养着他，好吃好喝，一世快活。六册王妃也是个耿直人，像寻常女子那般犯了几日嘀咕，发现颜元昭的确对他是毫无兴趣，便乐得自在。成日里绣绷子嗑瓜子种葡萄逛书市，不亦乐乎。此番石庭云要去南疆，颜元昭回府同锦柔说了，他便赶了一个双荷包出来，去寺里开了光。颜元昭一个，石庭云一个。颜元昭送荷包来时难得严肃了一把， 给我收好，这物件是大师开过光的，若你有血，此物会有感应，无论千里万里，我都会去救你。 池小池接过荷包来时在手里掂了掂，想，嗯，你们直男都这么 gay 的吗？ 闻言，颜元恒目光变幻。早上出发时，他拜别父王时，便在六皇兄腰间瞄到了此物。观其式样，与眼前这个恰是一对。 难道庭云所说心仪之人，是六皇兄吗？ 思及此，颜元恒冷了面庞。石庭云是他的伴读，二人十年情谊自是非比寻常。他若歪了心思走了邪路，自己一为主二为友，在这种时候无论如何都要帮他才是，他得好好与石庭云谈一谈了。颜元恒正襟危坐，仿佛这荒郊野外是二人对谈驿站的书房。他开了个干巴巴的头， 素长，你与六皇兄关系很好。 石庭云翻动着烤鸡回答道， 元昭性情好，同他在一起自在得很。 但不能一直如此，国子监里的博士夸六皇兄少有贤才，这些年虽有懈怠，但若是正了心思以勤补之，必是国之栋梁。况且他已有家室，早晚有一日会安定下来，到时候谁又能陪你玩闹呢？ 石庭云灿烂一笑， 到时候有十三皇子啊。 颜元恒面皮一热，心里产生了一丝不可抑的喜悦，出口的话却是冷硬理智。 胡闹！ 石庭云垂下眼睫，火光在他面上跳跃着。 玩笑而已，我明白我身上的责任，自是要随父亲镇守边关的。 可石家血脉又该如何延续？ 十三皇子怎的对我石家血脉如此关怀？ 我…… 颜元恒心里一突，腰背挺得更直了些。 你为我伴读多年，且石家兴衰， 亦关乎于江山社稷。 石庭云笑了笑， 上次谈起时我便说过，愿以身许国，以国为家，况且石家有其他子嗣，只要教养得当，就又是一代英豪。 颜元恒一想到眼前人心有所属，且愿意为那所属之人做出许国之举，宁愿无后而终，心内便气闷得紧，应声道： 我并不赞成你这种想法，你还年轻，何谈一生一世，或许再过几年你便会忘了他。 石庭云着意瞄了一眼他的面色，眼睛微微弯起。 好，遵十三皇子旨意，庭云会尝试。或许许多年后，庭云会恋上一名边疆女子，与她生一堆南疆血统的娃娃，孩子们拿着拨浪鼓满军营乱跑。到时十三皇子若到边疆来，我拖家带口相迎，您可别嫌吵闹。 颜渊恒这般苦口婆心，本意就是想劝他回心转意。石庭云松了口，按理说他该欣喜，可听了石庭云绘声绘色的描述，他稍微想了想那个画面，心中不快不减反增，胸口愈加郁闷。他整一整胸前软甲，不再言声。他暗想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池小池才不管他怎么了，鸡子熟后便拿刀割下最嫩的鸡脯，吩咐伙夫将鸡脯拍成鸡茸添在粥里为公子师端去，独留颜渊恒一人在火前惆怅。颜渊恒用树枝拨动火堆，想起了一件久埋于他心中的事情。此事不算大，但却有些难为情，因此他一直将其深藏，连石庭云也没有告诉。父王送来的启蒙宫女，他没碰。那时他15岁，一心向学，丝毫无志于此，但对祖上传下的种种规矩早有了解。因此，当他某日回屋，看见房中添了个标致少女，无需多言，心中便已明了。他有些紧张，但面上不显，只将后背挺得更直了些。少女比他大2-3岁的模样，眼里隐隐含泪，看上去比他紧张多了。他微微蹙眉，想要话些家常，好叫他不要这般不自在。但在少女眼中，颜渊恒神情冷淡，宛如坐牙审案，连那一板一眼的口吻也瘆人得很。 多大了？ 回十三皇子，奴17。 家住哪里？原籍在哪？ 少女记起管事嬷嬷的教导，特意选比皇子年龄大些的启蒙宫女，就是为着能够更加温柔体贴地伺候懵懂的皇子。但颜渊恒看上去太过清冷疏离，目光中的审视之意刺得他骨头都有点冷。他想，也许是十三皇子不中意自己。他只好强撑出一副笑脸，答了自己的籍贯，家中还有几口人，以及自己入宫前做些什么，心里却开始打鼓，反复揣摩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。颜渊恒见情形似是不大对，少女肩膀都在颤抖了，只好按照先前六皇兄的教导，起身转坐至他身侧，试图拉近与他的距离。 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 少女颤悠悠地答道： 我姓石。 石？ 颜渊恒心间没来由的一跳。 哪个石？ 少女偷偷望他一眼。 蒲苇韧如丝，磐石我转移的石。 脱口而出后，他才意识到这话不吉利，而且是大大的僭越。他立刻冷汗如瀑，跪地乞饶： 十三皇子恕奴无状。 颜渊恒转过头去，心间突然乱得很，却想不通这乱从何而来。 起来吧。 少女不敢起身，颜渊恒也不怎么关心她。 姓石，还是同音。 石庭云是他挚友，若是同他做那等事情，好像有些奇怪。因为这个有点滑稽的缘由，颜渊红心里过不去，决意冒险暗暗违抗一回皇旨。他下令道： 起来，今夜你宿在外间榻上，从明日起我在店里给你找个好地方安置。 从那时，少女成了伺候他饮食起居的丫鬟。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哪个地方触怒了颜渊恒，又担心第一夜没能做好被嬷嬷责罚累及家人，因此对二人未曾欢好的事守口如瓶，至今仍是怕着颜渊恒。